三二一，好，大家好， 大家好。 最近那个 podcast 很红，所以庭瑞老师跟我就想说，我们来录一集 podcast 试试看。 我当初还在问你什么叫 podcast。 podcast 就是好多念 podcast、欸。 哦、podcast。 podcast 就是现在很多自媒体，那它是完全声音形式的自媒体，我是这样理解的啦。 哦，这个让我想到啊，我在那个念书的时候，我还主持过广播节目 哦， 所以这个像不像？ 有点像，但是广播节目的话会比较死板，那 podcast 的话就要比较 freestyle 一点， 啊、 我们要讲一些干话。 以前我还记得啊，那个我们有那个盘式的录音机，然后呢要有很厚实的那个隔音门。 那个平瑞老师在读大学的时候，我还没出生。 对对对。 完全无法想象那个时代，现在不就录音笔就解决了吗？ 对啊，哦，所以蛮好的，我蛮期待的。 好，那我们今天要讲一个最近新闻沸沸扬扬，保险公司一直被查水表。那我们的老大是金管会吧？ 对， 他就是各种最近，我觉得是换了比较认真的员工，所以其实一些有问题的保险，他们通通都查出来了。 哦， 要查出来，我们就是配合。只是配合之前被查水表，最近哪三个保险，平瑞老师知道吗？ 我大概知道，就三个嘛。反正我在我的 YouTube 也有讲过嘛，就三个，一个就是富保证的投资型保险， 对， 因为现在呢，很多保险公司对于富保险这个部分了， 富保证这个部分， 富保证这个部分啊，有很多很多那种很宽广的这个解释，也有很宽广的这种富保证的商品出来。 对， 所以呢，那对消费者当然很有利啦。 嗯， 那对于一些银行的业者来讲也很棒啊，因为反正储蓄险现在的投资报酬率又不是很高，对不 对？ 所以呢，那就放到那个所谓的富保证的这个投资型保险嘛。 对， 那可是呢，保险局就认为说，你换汤不换药，你今天这个停了，你弄另外一个，那这个部分呢，保险公司承担的这个责任很高啊。 嗯， 那是不是又回到以前的问题？所以呢，就希望保险公司呢，在详加的在做这方面的调整。 嗯， 所以呢，明年呢，我看今年年底吧，明年可能又要调整一波了。哦，所以这是第一个。 对， 好。那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残福险。 对，残福险啊。 它全名叫做失能扶助这个残废给付保险。 就失能扶助保险啦，以前叫残废扶助 保险。对。那这个部分哦，基本上好像从去年还是前年就 我的印象是每年都在改啊。 不止哦，去年改了好像有两三次了。 去年改两次吧。 哦。我有一个同学啊，去年我就跟他讲啊，我说这个东西可能要调整啊。哦，好好好。就去年的时候好好好，到三月说好，到六月说好，到十二月我又提醒他一次，他又说好，到今年的五月呢又说好一次，结果呢由原来可以买到的额度可以买到，你知道就是七八万啊，八九万啊， 对， 就好到最后呢，他现在只能买两万。 他几岁啊？ 他比我小一点点，不过也年近半百 了。他应该是超过了某一个费率，所以马上又上涨，然后保险本身又涨价，所以两个因素加在一起，他就买不了太多的、那个。 对，所以呢，他就说为什么不能让我买多一点？我说保险公司就不想让你买太多，因为对他来讲损失可能太高了。所以呢，这个是第二个，因为这个保险局他认为，残福险嘛，本来我的定义是在意外啊，它有一到十一级的残废等级嘛。 对。 但是呢，这个部分呢，因为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保单设计啊，还有在保险公司的关系啊，所以它又可以扩大解释在疾病嘛，因为疾病也有造成残废状况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来讲呢，跟保险局的认知有点不太一样。 我的感觉是，当时最早那个失能保，他们叫残福险的时候刚出，现在叫失能保险，失能保险，我们一直讲残福险。好， 当初的时候我们就有去跟台大的教授稍微聊过，那其实他们觉得这个东西还蛮不可思议的，因为最早我们也是长照险，长照险的理赔方式跟失能保险完全不一样。 当然 长照险是看那个巴士量表， 对对对对， 失能保险它的范围大到一个不可思议， 对， 那以这个价格可以买到这个 CP 值跟报表，就是我那时候看到失能保险就是给你钱给我保险真香的那种感觉啦。 可是你没有狂买啊。 我以我的年纪来讲我是买非常多的。对对对 哦，我是狂买。 买到多少，但也不是多少。 不叫做狂啦齁。但是我已经买到一个月可以理赔我九万。 九万齁、哦。 对，九万。 九万。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买这么多。 是觉得自己以后残废残病了吗？ 哦，应该说我担心这个我会遭家人遗弃。所以自求多福。 很多福。九万的话加上退休金应该真的很多福。 对，所以可是现在以我这个年纪哦， 对， 可以买到这么高已经不可能了。 哦，不可能，因为他们体况现在看得非常严格， 对， 那只要有一点点状况的人其实就拒保，他没有办法买了。 对对，所以这个是保险局对这样的一个保险他还是有一点疑虑，说你解释这么多，那这样子你卖了这么多，将来理赔有很大的一些问题啊。那我跟大家讲这个卖了多少，卖了200亿。 亿 保费200亿。这个200亿啊，不是像我们一次缴200亿啊，那样的额度，是我们每个人可能缴个2万、3万，好，2万、3万，这样加哦，卖了200亿。 吼吼吼吼。 哦，这个是不得了啊。这第二个，现在保险局觉得要考虑请保险公司要去做一些修正。 对。 那第三个呢，叫重大伤病。 重大伤病卡。 那重大伤病呢，本来是美商一家保险公司先推出来。 哪一家？ 好 ,OK,我知道了。 达。 好。 那他呢先推出来以后呢，就后来很多保险公司就跟进。 嗯。 跟进呢，他主要是说以前叫重大疾病保险嘛。 对，就是。 那重大疾病不是就是九项啊，十几项啊，二十几项啊，类似。后来他推出这个呢，就是跟健保的重大伤病挂在一起。 对， 也就是说健保呢，如果你罹患了重大伤病的这种他认定的疾病，那就可以拿重大伤病卡嘛。 对啊，对啊。 那重大伤病卡呢，那保险公司就跟这个挂钩嘛，所以呢，保险公司就可以理赔。 对，那我来解释一下重大伤病卡是什么。这个是我自己的亲身经验啊。那我有家人他有一些精神问题。那重大伤病卡的话，它是你用健保身份去就医，他会给你在健保卡输入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资格。那有这个资格的话，去就医的话都可以减免，像住院的那个费用减免啊，拿药物啊这些都会减免。 对 对。 那要符合这资格，说难不难，说简单不简单，总之就是很重大的病真的就是会拿到这个卡。 对，那重大伤病你拿到这个卡，保险公司就看你买的额度嘛。 对， 比如说你买个300万，他就给你300万嘛。 对对 对，类似这样，但是他保费不高。 对， 好，那可是呢就发生一些事情，比如说我有这个条件，我可以拿到健保的重大伤病。 嗯， 可是我还没拿到，我人走了。 啊，尴尬。嗯， 就那可是呢，保险公司认为我是要认定你的重大伤病卡嘛。 对， 你拿到这个资格，但是你已经走了，所以呢，我没办法赔你。那没办法赔呢，这个纠纷就多了，因为它是身故，不是重大伤病嘛。 有一些重大伤病的保险，它身故是直接理赔保额啦。那我不确定是不是有没有的这样子的保险。 对，反正 anyway, 因为实际有一些例子就到这个保险局去了，有一些例子呢也跑到健保署去了，就说你怎么不赶快给我健保卡 啊 ，重大伤病卡。对，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有很多的大家的一些 complain, 就不小心让 对对对 健保局承受了这些压力，他们就 就抗议，然后我们就被查水表了，大概这种感觉。 反正现在就有这样的问题。那保险公司呢也从善如流嘛，就是说保险局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我们就调整一下咯。那调整一下对我们的业务伙伴来讲啊，又来了。 该开心还是该难过，我也不知道啦。就照着做啦。 因为你想想看，你的客户朋友一天到晚就会听到你讲，这个东西要停了。 哦，很难解释。 这个东西要加费了。你们怎么老是来跟我讲这个东西啊？那我不想买啊，反正你们常会有停掉。 就是，这是一个资讯的差异。对我们来讲，这其实就像天要塌下来了那样很严重的事情，但是我们其实要花很多功夫跟时间才能让客户理解这件事情。 对， 可是停售马上又要来了，所以 对 售那个业务就非常尴尬，到底要怎么跟人家快速的理解这件事情？ 对， 太快人家又会生气。 所以，因为平原老师也在教所谓的销售心法，那我都一直跟别人讲说，销售心法呢，就是你要打动别人的心里面。 对。 然后呢他才会想要跟你购买。好，那问题来了，我的学生也在问我这个问题，老师，那商品要停卖，我们怎么打动客户的心理？ 就没时间啊，真的没时间啊。而且这次停的超快耶，假如是9月4号5号的时候新闻出来， 对， 然后限时就是要一个月内改进，一个月内，代表很多公司可能一个月就停售这些商品了。那一个月你要怎么跟客户慢慢讲，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但是在什么时间会调整，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因为每个保险公司有他自己的这个政策嘛，规定嘛，然后 A 保险公司一定要先看 B 保险公司，看 C 哪一家先推出来，然后其他人就跟进，因为他也不想当第一个被骂被干掉的保险公司嘛，所以这个部分呢大概，但是因为主管机关有一些疑虑嘛，所以这个要调整是难免的啦。 对， 所以当然在今天这个我们第一次哦，来谈这个这样的话题，也在这样的频道做这样的这个话题，我想说还是跟大家呼吁一下啦，就是说如果有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你今天既然是业务伙伴，你在从事这份工作，所以你还是要跟你的客户啊去说明一下， 对 啊，这方面对他的权益的影响。但因为以前已经买过了，那当然不会受到影响啦。只是说你买的多还是少。平原老师就本来是买残付险买6万，后来听说要停了，赶快再加个3万。OK。所以呢这个讯息让大家知道一下。 但停售其实也不是一个就是非常坏的事情，因为像是失能保险，平原老师一直会讲残务险，失能保险它在停售就是这一波改进之后，因为他们比较不想要卖这种终身型，其实主管机关比较查的是终身型，所以很多保险就会变成这种那个阶梯费率，或者是他们就是一年一约这样子的比较小的保险，那其实保费也会相对应的下降。 对对对， 那这样子说不定对一些预算有限的那种客户想要做规划也是蛮不错的啦，所以就是一则一喜一则以忧，不知道他会怎么改，但是也许会改的比较好比较便宜，也有这个可能性。 有我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就是说平原老师过去呢也负责有关于商品规划嘛。所以呢跟这个精算的这个部门的同事呢有一些交流，常常交流啦。所以呢我们在设计商品是这样子啊，很多人他不太理解终身，什么叫做终身。其实终身它也是另外一个定义的定期。它的定期是定在几岁而已。比如说我定在99岁，我定在105岁，我定在101岁，所以他定着这个时间要 long term， 要保障到那么久。 对， 所以呢他把它定名成叫做终身。那后来呢保险公司其实当然一年期是比较 OK 的，但是一年期除了保费比较便宜的话，就是说他时间到了，保险公司他有权利第二年不卖给你。 啊，比如说我今天这个我这个当然这个只是聊天啊，不代表很多实际上状况是这样。比如说你申请一个理赔， 对， 那这个理赔呢，可能跟重大伤病有一点关系， 对， 但是没那么严重，可能你拿不到重大伤病的那个 卡 程度， 好，嗯哼。 啊，但是呢，你医疗有理赔了， 嗯， 我隔年是不是要续约？ 对， 一年期的要续约， 不给续， 他有权利啊。 OK， 有一些 他不叫保证续保， 嗯， 好，不叫保证续保，像医疗险的附约， 对， 基本上叫做保证续保，虽然是一年期一年期给你收， 对。 但是他保证续保， 嗯哼， 所以不会因为说你今年申请了理赔了，我隔年就不再给你做承保。 OK， 好，但是所谓一年期其他的产品， 嗯， 就会有这个状况。 嗯哼， 好，所以一年期好不好？不错，很便宜。 嗯， 但是权益上会不会永久有这个权益？不一定。 嗯哼。我是这样看的啦，就是业务员买，不是客户买这样子的保险，假设是失能保险好了，他们就会分成贵族阶级的客户，他会买那种终身险，而且还会退还保费的，这是贵族在买的 啊，有。 然后再来是一般小康，他买终身型，但是没有退还保费。然后再来就是平民，我们买定期险。那假如是平民以下的，那就看怎么做啦。 然后解释一下，不叫平民齁，叫精打细算族。 真的，我就是平民。 欸，我刚好我有个客户啊。 嗯。 其实我平老师没有在做保险啊，只是说因为以前的客户。 嗯哼。 他突然找到我，他说我怎么那么久都没找到你啊，我说你应该可以找到我。哇，我找了你大概快20年。 是真爱。 就找到我以后呢，就跟我讲，他说：“哎，你跟我谈一谈，我到底我的保险是什么，哪些东西要调整一下？”我说：“你就找你的原来的这个服务人员嘛。” 嗯， 哎呀，我跟他不熟，我还跟你比较熟。我说：“好，反正我也没离开，反正我在教保险嘛，我在大学也在教书，所以我说好，给你一些意见，但是我没有在做保险，没关系啊，反正你就跟我谈一谈。”那谈了以后呢，他就说：“我跟你讲哦，我就是要那个退还保费的。 ”OK， 贵族， 贵族。然后我说：“这比较贵哦，李先生，李品瑞先生， 嗯， 请问一下，我什么时候有跟你谈过钱的问题？” 好， 我说：“ 贵族中的贵族， 哎呀， 失敬。 我说：“好，那就跟他谈。”那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你讲了平民跟、嗯。终身，好，就是说一般小康家庭会买的终身啊，这个保费差距啊大概是差这个4倍。 对。 好，那退还跟这个贵族买的啊， 对， 跟小康之家买的， 对， 退还保费跟一般不退还保费的大概差 1.5 到2倍。 嗯，就是保价金的差异啦。 嗯，保费 。 保费啊，保费比较高啊， 嗯嗯， 对不对？可能一倍多一点这样子。 对， 所以呢，他算一算，如果小康之家全家都买了，反正一定的额度，我大概算一下，10万块钱里面有找， 嗯， 就他偏偏要买退还保费的 哦， 全家呢， 全家都退， 全家都要 退起来， 每个都要退， 退好退满 就。20几万， 吼吼吼！反正他贵族不缺钱了、 啊。对，也不是说不缺钱，他觉得这个对他来讲， 嗯， 他是一种精打细算，他觉得退给他钱， 嗯， 会比较好。 嗯哼， 好，那保费缴的比较多啦，所以各位如果考虑这样的保险，你按照自己的经济情况去看吧。 嗯， 那将来呢？我觉得保险啊，它就是一个保障多久的问题。现在虽然说。他可能会推一个20年期， 嗯， 搞不好以后会推一个到65岁， 对， 岁期满的方式 已经有了， 他也可以把65岁 延到80岁啊， 有到一个到 65、欸、到60还65， 有现在 有到85， 现在已经有到85、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种所谓的年期的考虑啊，大家按照自己的经济能力， 对， 还有你觉得你可以承受的范围在哪个地方， 嗯， 哦，跟你的业务伙伴去做一些讨论嘛。 我的看法是买你买得起的保险，就是这样子。那有些人是完全不想买，不想花这个钱，但是一旦你经济能力有问题，但是你的户头假设没有个5万10万，那其实你有一点点钱，你可以至少买个5万10万这样子理赔下来金额的保险。 是啦，但是我们做销售的伙伴哦， 嗯， 我觉得有一点问题就是说你永远不要低估客户的实力。 我觉得我好几次高估了客户的实力，缴不出来才是最痛苦的。像是信用卡扣了20几次没扣过啊， 哦， 然后账户的钱不够啊，这种都是业务员会很尴尬。 我现在知道了，我现在知道了，因为我们年龄有差距。 哦，对啦，那个你的客户都贵族，我的客户都平民，对不起。 不是，因为平老师年纪比较大，碰到的朋友呢，基本上都已经 半退休 嘛，存了一些钱了。对对对，所以呢，在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间就跟大家谈，就是你要去注意到这些事情以外，我想在我们以后我们的这个频道里面啊，就跟大家谈的事情是。切合你自己生活需要的一些东西，然后你可以从我们在谈的这个过程当中给你一些什么样的想法。 嗯哼嗯哼， 对，能够帮到大家。反正今天这一集也是第一集嘛， 对， 所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新的尝试。如果有机会的话，也不能讲有机会啦，就是说请给我们一些建议啊，请给我们一些这个批评指教。 嗯哼， 对， 我觉得我们现在才录20分钟不到，再录个10分钟吧。 啊，真的吗？ 对， 哦， 那我们来谈一谈。 第一次没什么经验。 平云老师，你有什么保单是你人生过程中你的保险经历很长啊？你有看过就是真香给你钱给我保险的这样子的保单？ 有哎，欸，我现在都还留着， 还留着， 还留着啊！ 是已经到期满期了， 对对对对对对。 Okay， 哦，非常棒 哦，这个。可以拿来裱起来，真香保单裱起来， 哦，真香 挂墙上。 现在我们要知道啊，现在我们的投报率啊， 投报率、 投资报酬率啊， 哈，现在 投资报酬率其实保单储蓄险不能看投资报酬率啊， 对， 因为它只能看你，嗯，因为它毕竟要扣掉一些保单现金价值后嘛， 嗯， 去做一些累积嘛， 嗯， 所以。在过去我买那张保单是预定利率 6.5%， 其实还不是很高，因为我刚开始做保险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的预定利率是 9.75%。 我无法想象这个数字，这个数字现在连投资型保单要达到这样子， 哦， 好像也做不到哦，就算是保证给付的也没有办法哦。 所以现在想想啊，以前有些业务员叫客户要解约保单，真的是哎呀， 没 太可惜了。那我记得当初平原老师买了一张6年期的， 对， 终身保障的。那一年呢，就是你在6年当中你买的是1倍， 嗯， 6年以后你的保障变4倍， 四倍 。就终身变4倍。好，那我现在不管这个4倍啊， 嗯， 我的缴的保费呢，在第5年的时候，我的保单的价值就解约金啊， 嗯， 跟我所缴保费，我已经是 break even， 损益两平了。 对， 那第6年的时候，是不是我就赚一点利息了？ 对， 好，6年以后哈， 嗯， 我每年保险公司给我的那个保单利率，你知道是多少吗？ 七， 4.5%，好， 复利的， 而且是复利 4.5%， 复利 啊， 好，复利4.5%， 好可怕。 哦， 所谓的复利， 不是单利 哦，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复利。 嗯， 单利的话就是每年给你5%，假设是100万，那每年都拿到5万块钱，简单讲这样就是单利。但是复利不一样，假设今年是100万，明年就变100零， 然后我们算 5% 好了 ,105 万。那再下一年呢它是乘以 1.05, 再下一年那就再乘以 1.05, 就是两次方三 次方 四次方一直这样乘下去，其实复利累积起来超可怕，你弄个十年你应该我数学不太好，应该有个两倍快两倍咯。 一定的啊，一定的啊。所以我觉得那一张保单，因为我只缴六年。 对。 可是当时呢我缴得很痛苦。为什么呢？ 是这样的。 对，因为我一年我要缴二十几万。 嗯。 现在想一想二十几万还好。 还好。 对不对？因为你买一部 Toyota 就120了。 嗯。 Camry 啦。 只是那个年代你就算买房子买什么东西都跟这个年代你现在看都觉得噢、哦、我那时候应该为什么不买爆，真的。 也不用那个年代，平原老师在高雄买房十年前买400多万。 现在800。 现在。 1200。 现在大概超过1000吧。 哇。 十年啊也还好，应该看你在哪个地方买房子。 好难想 象。对。好。那所以呢在那个时间点我觉得我买了这张保单我觉得非常非常让我现在啊。 嗯。 我觉得这一张保单真的让我觉得很香。 好，真的很香。 哦，那当然还有以前还有一个保单，我在我以前做 sales 以后，时间会常卖的， 嗯， 就复利啊。 对， 每年的复利是百分之，我记得是每年复利保额复利哈。 对， 复利4%还是5%，终身保障。缴费20年以后复利还是继续，保障还是一样继续复利。 哇。 那你可以想象哦， 嗯， 你的保障都一直复利了。 对。 那你的保单的价值是不是也在复利？ 对啊。 终身复利。 现在其实很多终身复利的，但是我们的时代差很多，所以现在复利就是 2%。 可是因为以前我的预定利率是 6.5 嘛。 对，所以 那个 差异很可怕。 很可怕，对。所以过去买的保单齁、 哦。嗯。 如果你有过去买的保单。 对。 平原老师跟你建议一下一定要留下来。 嗯。好，我曾经有遇过它不是这种储蓄或是寿险型的，它是医疗险。以前的实支实付医疗险、 哦、 也就是像是手术啊或是有住院有一些杂费看你花多少赔多少，那个我是我的亲戚啦，他买蛮高额度的哦、喔、但他遇到一个业务员、 嗯、 他想要让他解约去买平准市费率的，只是他当时买这个实支实付保险是他年轻的时候、 嗯、 那可能20来岁吧，然后那时候买很便宜，虽然是阶梯费率啦，但是他可以买到很高的额度。那我算下来其实他就算阶梯到很就是年纪比较大其实也还在他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但是业务员就用话术让他转成平准式费率、 嗯、 只是转的时候他已经50岁左右了，那时候能买的平准费率其实你算一算其实你买到很低额度的平准费率、 嗯、 结果就换单。然后来不及，我知道的时候已经1年2年后了，所以也来不及了，他就变成一个额度很低的平准费率的实支实付保险。我、哦、听了头好痛。他以前的那个额度买的高的就是他遇到什么事情其实都不用担心啦。那现在顶多看个小伤小病就差不多那个额度就用完了。 嗯。 额度啊解约这件事情很难解释。 哎呀就像其实平原老师自己也有一些自己亲身的经历啦，刚好我最近我一个朋友他也来问我一个问题，我医疗险反正我都陆陆续续买好、 嗯、 那有一次呢就是因为我眼睛去开刀， 嗯， 那开刀呢那当然要理赔啦， 嗯， 好，白内障开刀，然后住院住了一天， 嗯哼， 那因为我觉得我马上开完刀就回家当然是可以，但是我觉得好像自主性没那么好、 嗯、 所以我觉得我想先待个一天观察一下、 嗯、 所以我就跟医生讲，我说我可不可以让我住院一天， 对， 他就说可以啊，反正我就给你观察一下嘛， 对啊， 好，所以我就住了一天， 做了一天我就申请理赔的时候，后来保险公司理赔呢就说他不能赔。 哈 啊，我说为什么不能赔，他说那是因为你自费，你自费住院。那我就说奇咯， 对啊，条款里面不会讲自费或住院就是住院啊。 后来我就看一下我的保单， 嗯， 没有这样解释啊。就后来我就跟他讲， 对， 讲完了以后呢他就说嗯，好，那我这一次赔给你下不为例。嗯，我又听到下不为例又觉得很奇怪，因为你已经赔了嘛， 对啊， 怎么还有说下次不赔， 会赔就是一直会赔。 是，所以好，所以后来当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嗯， 前几天我一个朋友呢打电话给我，他说哎，我有白内障，我知道你有这个经验， 嗯， 那现在呢我要来申请理赔，你觉得我该怎么办？嗯，哦，你在哪里那个这个开刀？哦，我在那个眼科诊所。 诊所？ 哦，诊所。 诊所能住院吗？ 诊所当然不能住院啊。 嗯， 哦，我就说这个就门诊手术嘛。 对啊， 对不对？好，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嗯， 这个问题就是说，他说哎，那个我申请理赔，那我第一个想法说你在哪一年买的？ 哪一年？ 哪一年买的？ 对， 后来告诉我哦，民国几年。我说你把条款给我看一下，就一看它上面有写了，我的保单条款是没有的， 嗯， 它上面就写说如果你是以你是有社会保险身份， 对， 但是你不用社会保险身份去住院或者是申请或者是动手术， 对， 我们用打八折来赔你。 打八折？对啊， 好，哦，就打八折给你。 非健保身份。 对，非健保身份。那个是在那一年是这样子哦。 嗯。 所以你要去看你的保单条款上面的解释。 对。 那后来呢他就我就跟他讲说打八折处理。 打八折。 打八折 也好啦，有比没有好啊。 对对对对对。那但他也理解啦，后来他自己也去申请理赔，嗯，因为我给他一个这方面的一个讯息嘛。所以我在这个地方也要跟大家讲一下，你刚好提到医疗险， 嗯， 其实你还是要看一下条款，因为它每一年保险公司它在推出新的保单的时候， 对， 它的条款还是会去做一些调整， 嗯哼。 那你如果你今天听我节目的话，你是一个业务伙伴， 嗯， 你也不要用你现在你知道的那个 information 去解释给你的客户， 嗯， 我们还是要看一下他当时买的保单里面的条款怎么去做一些说明。 我前几天就有遇到一个状况，是因为客户想要买新的医疗险， 嗯， 那他旧的他想说都换到新的来，那他有一些意外险的在旧的里面，那我就觉得要了解一下，所以我就直接打去他们那个公司问一下他的意外险的那个，因为我懒得查，所以直接问这样比较快。那他们就说当时的意外险是可以赔救护车给付，也就是你搭救护车也会赔钱啊， 嗯， 那新的意外险有些就没有救护车给付了，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 哦， 虽然分很多张不同家保险公司的单蛮麻烦的，但是这样的情况我认为还是要留着会比较好，因为有跟没有其实就是一个差异啦。 这方面可能大家要去了解一下，因为救护车有些是在它的条款里面有一个叫做救护车的这个补助。 对对对。 好，那救护车补助呢，我要跟大家讲，如果119基本上它不会有费用嘛。 对啊。 好，所以没有费用也不会赔给你。 嗯。 但如果你今天找的是民间救护车， 嗯， 那它就会有费用。 嗯， 好，那就会有所谓单据的问题。 对， 那这个部分来讲，因为有些公司它把它另外分类，那有些呢，这个分类当中呢，在杂费里面， 嗯， 哦，就要去斟酌，要去询问一下，说，假设我没有分类，我在我的杂费里面， 对， 可不可以包含救护车费用？ 哦， 啊，就要去了解一下。 那就是医院要帮你去。 不是医院，不是 不是， 就是说你今天找了民间救护车，他给你开了一个救护车的一个费用， 对， 这个凭据， 嗯， 那你可能要先去问一下保险公司 会不会， 就是说在杂费里面有没有含在这个项目里面。 OK， 好 好，这个平原老师不做这方面的解释，是因为每一家保险公司他认定的可能不太一样。 嗯， 好，大家还是先去了解一下。 好的好的。 好，当然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谈一下有关你的保单的权益，还有就是一些新的讯息。 对 对。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为止，下一次我也不知道哪时候录了。 反正我们找了题目我们就来录嘛。 对 对， 最近是刚好有这个停售的议题，诶，算停售吗？就是金管会查水表的议题，所以我们就来讲一下，那看看之后又被查水表还是我们有什么新的梗。那大家也可以欢迎在我们的频道下面，假如有留言可以留言，想要听什么样的，聊什么样的内容。 因为毕竟这样的频道跟我们今天在 YouTube 啦，或者是我今天在我的粉丝页啊，它进行的方式也会不一样，因为我们今天可以聊的比较多。 那因为品瑞老师在粉丝页跟 YouTube 上面要比较保持那个良好的形象，那个 Podcast 比较能讲干话，那我也会跟着一起讲干话，所以想要看比较有生动一点的品瑞老师，真实一点的品瑞老师，没有被包装过的品瑞老师， 是是是， 因为这支影片我也不会去调色，他平常脸比较，你看起来比较白，那是因为我调的，对，那这支影片我不会调，那他看起来这其实他正常的肤色，他前一阵子去中南部，所以脸比较黑，哦，调的我调的要死，对，好，那有机会我们再下一次见面。 OK， 拜拜。 好，拜拜。